似很多，其实只有一个，解脱。可我们总是学不会，对吗？而且还把自己越缚越紧，有时幻想着拥抱，却给自己戴了一副手铐，不是情铐。于是我希望能用一些优美的乐话把这些铐打开，即使打不开也要让它松一点，别让你被感情束得那么疼。哎，谁先来？ 吴卓彤，你好。很多人都说网络是一个虚幻的空间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和他们交流感觉到一种很真诚的东西在里面。让我们一起去在小屋里边快乐的勇敢的生活。 这地球能受了伤心人多久，等着我泪流，用失去衡量拥有。那年头你温柔安抚我伤口，然后无缘由明知我想走，人放开手，总是害怕真爱不好找，以为得不到的人最好。好在遇见了你，一起终老能看得到，感动是抚我伤口的双脚，实在的心跳让我明了，懂得珍惜才有收获。 如果你不想受伤，就不能有太完美的幻想。如果你不想犯错，就不能试着把幻想变成现实。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些能让我们安静睡去的理由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来到零点月华，带着一些复杂的情绪和伤感的语气。 重新读自己的一篇文章，突然就很想念给你听。这篇文章叫《生命脱水》，不晓得自己怎么一下子想出这么个词儿，很奇怪。生命脱了水是怎样一种情况？反正我觉得 我现在的心情干巴巴的，不能上网，我还是喜欢像写日志一样讲话，虽然没有读者，也不想谈什么隐私的东西，心情应该被宽敞的敞开，给你解放，或者说解放你。人说话办事儿得有脸有面儿，不能没大没小没上没下的，千万别吃一堑长一智，总共才活几十年，小20年已经被我糟蹋了，还有多少残余的时间够我去吃欠的。所以我学乖了，沉默不是金子，沉默是粮食，能让你活着，甭管是丰年还是灾年，有粮食就能活，有金子却不一定。 窗外的雨下得太拥挤，玻璃聚集过多的水汽，手变成一支蓝蓝的画笔，无意识地写着画着我超龄的心情。其实看了你说的电影，不是因为主题曲好听，哦，那类似的剧情就像说我和你，我哭得不能自己，不能快乐再相遇，也许我会遇见你， 忘记你，等下次再下雨，找一天去看看你。 这首歌叫《雨的关系》，不要想象的那么悲凉好吗？自怜比自恋更让人受不了。不要以为在漆黑的角落里哭泣就有人同情你，你不是可怜的流浪猫，更不是老鼠和蟑螂，我们应该是午夜的精灵，应该很温暖地靠在一起。 嗯，五哥，其实我找到一个很爱我的人，但是我总觉得那种感觉很不真实。嗯，我现在大二，他老说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，嗯，各自找到工作，然后就结婚成家。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，特别这种承诺，让我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。嗯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初恋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。但是我很希望可以以后永远跟他在一起，但我真的心里没底儿。现在我就算是找到自己爱的人了吧，但是我的好朋友还没有，所以希望他可以早日找到自己爱的人，然后也希望小五可以越来越好，可以一直陪我们走下去，也会有更多的人感受到小五的温暖。 如果爱就现在吧，一拥抱看着未来，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，太多话想要说明白。如果爱就告诉我吧，回应我拥抱你的姿态，不要再放开你是继续紧紧的相爱。如果爱就现在吧，生命中还有什么比拥有你更肯定的精彩，填满了个未来。现在吧，别让我继续徘徊，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，太多话想说明白。 在歌声里，我们回味着你的初恋的故事。我知道 那是初恋。到以后你会明白这样的感受，有人陷入爱情是为了逃避对物质的渴望和所带来的内心的恐慌，可我告诉你，那样的结果会更惨，你会加倍的痛苦。我建议你不如寻找一种你稍懂一些的艺术，去里面感受那种不一样的安慰和刺激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再不济你总会歌唱吧，这也算是一种妥协。 五哥，你说如果我肯为一个人不顾一切并且妥协一切的话，我是不是已经爱上他了？但是这个人他真的很不在乎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坏习惯维持好几年，每次被你伤了装作没感觉，在一起久了什么都随便了，心就这样慢慢被忽略，连要回家都看你心情，什么都是你说了才算，月亮如水我忽然清醒，体贴还不如一些任性，请让我 决定。有些事情我们谁也决定不了，我们只能决定用什么样的月话来安慰我们的心情，告诉你的心情，我用月话来决定。我是吴兆头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为什么不好好的说？

真因为一生都爱那种颜色，那种蓝。 现在的你也会想我吗？是否偶尔也会有些感伤？习惯把怀念当作温暖，一遍遍想你，把一切成一尊神像。 早就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某种味道所迷惑，前几天又闻到那种让我沉醉的气息，我躺下想睡一觉，可听见有人对我说你喝多了。我现在总是清醒的吧，因为我要听你的留言，我要送你歌，可为什么我一想到那种味道便又情不自禁地把眼睛闭上了，这样好累啊。 走在无人的街道，饮酒面前看着笑，这是魏晨的小小快乐，虽然唱的是小小快乐，但是我现在非常不快乐，身处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学业家事很多很多的负担，我觉得自己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，我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哪里。还有一年的时间，我要去努力。我了解父母以及爷爷奶奶的期望，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对我抱以希望，我回报他们的却是次次的失望。我已经觉得很累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，五哥，帮帮我吧。 一阵小雨洒在你离去的小镇港口，一缕思念化蝶被你拖着走，就让眼泪流。 在想象那是一个人，流星是他的眼泪。他说你不了解我，而我仰望星空说了解便是毁坏。你想想，当我们出现在对方面前，有时候就像一座雕塑一样那样的完美，可你非要了解，要了解那些迷人的线条和微笑是怎么构成的。于是你开始一层层地把外体解开剥掉，弄得四周一片狼藉。最后你了解了，你了解了我只是一些土和泥，这座雕像里面是空的，有的塞了一些旧棉花。你愣住了，失望而惊讶地叹道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了解是一把刀，求你了，别当凶手好吗？即使又一段感情结束了。 吴哥，一段感情又结束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走到今天，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。谢谢有他陪我的那段日子，只是想对他说对不起，希望他能够永远幸福。 是记忆，一幕幕相爱的场景，走过风风雨雨的剧情，结局竟是离去的背影，下决心也不容易忘记，伤得让人刻骨铭心。该不该从此埋葬爱情？ 忘记。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却想起了一个场景，那是生日那天，月色很浅，我在元大都的河边默默许愿，愿望一点都不浪漫，可就像那条脚下的河，一条鱼都没有，这也是河，对吗？ 没有余温，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。 我想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叶哥，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当你透露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在数以万计的小屋听众里，我不敢说我是最忠实的，但我敢说我是最忠诚的。我或许还在为迎战高考而奋斗着，但我的心中还挂念着小屋，就像我为小屋写的这首歌一样，你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难以割舍的一部分。我是李伟，我爱小屋，我爱小屋里的每一个人。 相信过浪漫爱情有快乐结局，相信过遇到的人都有个故事，你是否也曾经向往过看海洋的辽阔，离开家去追寻天边那颗星，希望有一天风带你旅行，时间哪里带 学会这首歌，但我学不会，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不再纯净了。最近我学了一首歌，可我不希望唱给你听，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我们会分开很长时间。之所以学这句乐话，是因为其中的一句歌词：你会不会忽然出现在我身边？难道你没那种感觉吗？就在我们幻想他的时候，他真的出现了，俯下身对你轻轻一吻。不，这样不好，女人才会这样想。我想的是，如果他忽然出现，我会转过身去，紧咬着嘴唇，大声地说：你走吧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。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？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 最喜欢的两位主持人，非常感谢你们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组织这个节目，继续努力，祝你们工作开心。 My friend, even though we're worlds apart, And you think you haven't got the style to stand alongside superstars, my friend. 可以平静地面对过去，面对那些疯狂的幻想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挣脱了回忆，好像已经自由了，只剩下飘荡在黑夜中的片片落花。我已无力再去打扫，只能随他们随风而去，坠入无尽的梦里。我是吴周彤，我的朋友，晚安，再见。所有人都相信今夜会发生许多动人的事情，有句话藏在心里已经很久了，今晚对他说了吧。在土耳其，他的意思就是我爱你。